在我脚步后头，走不到要去的快乐，重复做一个梦，怀疑时间凝固了，把明天吓死了。的气味变了，弥漫着腐朽的空洞，我拒绝不想我，却还奢求你爱我，倔强让感情窒息了，我笑的寂寞的沉默，没来由的激动，不能抱住你，剩下半飞了，被大海淹没，从山底滑落，可恶的想念带我在我脚步后头，走不到要去的快乐，重复做一个梦，怀疑时间凝固了，把明天吓死了，什么都没懂，死的气味变了，弥漫着腐朽的空洞，我拒绝不想我，却还奢求你爱我，倔强让感情窒息了，我烧的寂寞的沉默，没来由的激动，不能抱住你，剩下半飞了，被大海淹没，从山底滑落，可怕的想念还活着，火烧的寂寞的沉默，再坚持些什么，又是连自己也是在吗，我不想祈求，就只好承受，可怕的想念分久久， 小小的贵州。 以后就这样一起走，让明天有梦走，让故事有人候，等我到以后就这样不放手，生命爱是真的那么好，想听你每天说爱我， 想要忘记你，但是回忆回忆回忆在我心里跳不出来拥抱你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，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，我靠 心。